长的你不告而别，去的世界如此遥远，我的思念是否看得见？你声音在脑海盘旋，微笑的脸如此明显，顿时瓦解所有的泪水。此美，但再也看不见，直到你永远在这里陪伴着，不曾离去，跟着我们一直往前走下去。你知道唱出我真的想你，一如往常的你不告而别，去的世界如此遥远，我的思念是否看得见？声音在脑海盘旋，微笑的脸如此明显，顿时瓦解所有的泪水。 Purple Rain 如此美，但再也看不见，直到你想你。